系啦，咁另一套咁啊，冇咗韩永，我哋都唔知点样讲，系就系、是、呢个嘅，我哋叫做潜水侠，咁啊香港就跟咗台湾叫做水行侠，咁啊 Aquaman， 咁啊点咧？咁其实我哋都辗转都讲过噶啦，咁今次算系正式上正式讲啦，系咁，大家觉得点啊？都系好好噶啦，应该系咪都？ 好睇啊，一定冇得走嘅，一定系好睇噶啦。 系。 嗯嗯嗯 啊，但系去到几好睇咧，就个个人嘅程度就真系唔同嘅。 系 明白。咁嗱，咁今次系潜水侠 solo 啊，咁你觉得呢个男主角你会中意佢多啲啊，定系阿雷神多啲咧？嗱，成日都讲啊，徐锦芳三兄弟啦，系啦。 肯定 佢。我中意呢个多啲。 系啊。 系咪 啊？ 佢得意，佢得意啲哦。佢得意啲哦， 或者雷神太過單一，即係個性格太單一咯。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 同埋你會覺得雖然佢都係有啲傻傻地，但係佢冇咁蠢，你又冇咁樣。 係啦，佢冇咁白痴，係啊，聰明啲，明白明白。 係啊， 唔係聰明啲，佢直頭係聰明嘅其實。 係，同埋佢喺人類世界生活過，佢冇咁多碌碌嘢啊嘛。 即係啊，雷神係傻白痴 啊， 傻嘅。蠢嘅， 低智商嘅直頭。 係，佢除咗靚仔，佢乜都冇嘅。 係，因為可能雷神啱啱嚟嗰陣時，佢未喺人類世界生活過啊，佢由細到大都喺人類世界啊。 咁佢嗰個世界就唔使翻學讀書嘅，所以就傻嘅。 你睇神奇女俠，你唔覺得神奇女俠係傻嘅喎？ 冇啊，佢冇傻啊，係咯。 佢都係第一次出嚟㗎。 系， 唔系咁 就呢个就 系 靓女同埋靓仔嘅分别咯。 咁你水行侠个女个女朋友都系吓啱啱嚟噶，咁佢都冇。 系啊，你都唔觉得佢傻噶？ 系啊， 系 都唔关事啦。 食咗朵玫瑰花，你都唔觉得佢傻噶？ 系，跟住水行侠仲喺度跟住佢一齐食添，系咯。 乜雷神可能系跟个系嗰个特性系跟个演员嘅，我觉得系啦，因为你睇埋个 MIB 都见到佢都系仲系咁嘅，继续傻嘅。 同埋呢个演员即系做潜水侠呢个演员咧，佢外表系好粗豪，好得人惊，但系佢其实好搞笑喎，个底系。 系。 即系你睇平时出记者招待会啊。做啲宣傳，佢真係好搞笑喎，條友係。 嗱，呢一啲咧係而家嗰啲大隻佬咧，一定要走嘅路線。咁你可以話咧係阿諾舒華辛力加咧開創嘅。 嗯。 嗱，因為以往啲 body builder 咧，你俾人感覺就好硬啊，好似出嚟就咁樣冇，即係好似好粗魯啊，好似你唔係好中意佢嘅。咁但係阿諾舒華辛力加咧，就展現咗咧一個唔同嘅 body builder 一面啊，即係甚至乎令到成個 body builder 界啊係提升，甚至乎去到一個。去到係點講呢？係有閒階級會做嘅嘢，唔係一啲低下階級粗魯人。嗱，你以往諗去健身院係咩人呢？以前 懶仔啊， 黑社會啦、地盤佬啦、紋曬身啦，咁啊上面係咩環境？紙皮石啦，跟住嗰啲啞鈴啊，乒乒乓乓咁咧，哇！總之粗魯就你覺得係成不堪入目。你而家覺得 gym 係點？高級啦，甚至乎有好好嘅，即係一啲高級嘅 gym 定係你明星去啊？即係啲有閒階級先可以成日喺個 gym 度嘅啫。你大佬話佢放工都雖然都可以好夜嘅，但可能你都冇咁嘅精神同時間去玩咧。咁你感覺而家唔係咁喎。咁其實即係 gym 呢樣嘢做起都係其實阿諾舒華辛力加嘅功勞嚟嘅。咁佢可以令到即大隻佬係俾人嘅感覺啊，唔係一定係粗魯啊，或者係傻啊，或者係低層次。你覺得啊，佢講嘢都幾有文有路喎，佢講嘢係好有好分啊，甚至佢可以即都扮到係有文化嘅感覺嘅。雖然呢個真係即應該都係一個演出啦嚇，你當係係有頭腦啊。咁呢樣嘢啊，雖然真係開始就之後無論 rock 啊，好多都係跟呢個路線嘅。你跟得上呢個路線嗰班咧。就紅得起嘅，咁而呢一個水行俠咧，其實佢係以前啲人都唔係咁中意佢嘅，嗰時做過 Conan 咧，即係 Conan都好睇，我覺得都 哇，我覺得好睇，但係當時係冇人睇嘅，當時冇人睇，連北美啲人都唔睇嘅。 泰國八十年代咧，佢二零零幾年拍得，所以就啲人唔睇啦。 唔係啊，唔八十年代好新嘅，我覺得佢好睇過阿諾舒華辛力加嗰出嘅。 嗯，哦， 即系佢成做得翻 Conan， 因为 Conan 其实阿洛舒华辛力加其实唔系好似嘅，唔系咁似，因为 Conan 其实系哥布拉咁嘅，即系一个古装，即系哥布拉有啲古仔系讲佢唔知点好似古装咁嘅，其实似嗰啲古仔嘅， 即係突然間有個巨大嘅女人咁，那個水就出嚟，跟住佢哇彈咁，咩哥布拉咪摸眼槍，佢咪用劍咯，其實一樣嘅啫嘛。咁其實係啲咁嘅冒險故事嚟嘅，咁阿水行俠就做得好好嘅嗰時，同埋你覺得好有說服力嘅，佢係 Conan， 你完全覺得係哇，佢成日嗰副 body 都已經 Conan 啦，唔使講嘢啦。 係超過兩米嘅高度啊，佢係。 咪咯，即係你真係見到佢嗰下，你成覺得哇，嗰種恐怖有力係唔需要講嘢㗎啦嚇。咁當然當年阿洛斯華真係而家都冇輸蝕嘅嚇。咁但係唔同嘅，個感覺係唔同嘅，佢係粗豪啲嘅再嚇，即係真係有少少係少少野蠻人啲嘅。阿洛斯華真係而家太斯文啦，做得 同埋 當時 同埋有樣嘢我唔知關唔關事，就係、是、你覺得咧阿洛斯華新力加咧個身冇毛㗎。 是没错，他起码是有都剃晒光，这些是查人的。 因为健身比赛那些是不可以有心口毛的。 是 是 是。 咁 剃咗咯，有都。 但是阿水行侠就好，即是他都好像没乜的，相对没乜。咁但是。 他纹晒身的了。 是啦，但是他就纹晒身的，你咪觉得他有那种豪迈那种感觉咯。 但是 Conan 那阵就冇的，好像冇这些纹身的。 OK。 Conan 那阵。 啊、 我想佢可能唔知嗰時未紋啦，定係化妝揾啲嘢冚咗啦。因為你唔會個個都有呢個紋身噶嘛，因為佢嗰啲好似三角嗰啲輪咁樣嗰啲紋身，係佢真係佢嘅紋身嚟嘅，唔係 嗰個。 即係當然佢因為佢加咗好多成身係啊，但係佢其實基本上隻手係有嘅，係佢本身嘅紋身。 佢訪問嗰度講過啊，佢話係其實佢個家徽嚟嘅。 哦，家徽嘅， 即係鯊魚一個嘅紋身嚟，係個家族嘅紋身嚟嘅，係係，即係手臂嗰個， 佢真係水行俠啦，其實 係 係啊係啊， 咁講 真係阿特行政之人啦，係嘛？ 去到 嘅 咯喎。 系嗱，咁所以其實佢都唔係行得容易嘅條路。咁你嗰時做 Conan 啦，哇，我覺得做得好好睇嘅，但嗰時真係唔得嘅喎，冇人睇嘅。係啊，咁我唔知道香港有冇上過嘅咧。其實 Conan 嗰時有冇做過？ 冇啊， 我都 係 睇碟 嘅 就 睇碟啊，係咯係咯係咯。咁好慘淡嘅，但係我就覺得好欣賞嘅嗰時覺得，哇，呢個幾好睇喎新 Conan。咁後屘咧係去到佢做呢、這個權力遊戲嗰時開始先至 誒權力遊戲啦。 哇！但係出嗰幾集好勁喎，大佬。 第一季嘅頭幾集啊，就 係咯，佢係直情同阿邊個床戰邊個啊？ 阿龍武啊！ 龍武，咁你竟然係同最矚目嗰個女角係床戲，唔簡單啦、啊，係咪？同埋，哇！你唔好睇少，以佢呢個 body 係有影屎忽嘅喎，佢淨係 哇， 完全贏曬梁朝偉。 係係，冇 得比啊！ 啊！徐錦江都冇得比啊！ 徐錦江都贏牌啦，大佬邊個點贏到佢啊？大佬呢下大佬，哇！嗰下床咧，嗱你唔係從鹹濕嘅角度啊，你真係從呢個唔係靚嘅角度，哇！成日係真係靚嘅個 body 係。咁好似特權嘅遊戲又唔使講啦，捧紅嘅人已經無數噶啦。OK， 咁佢都係借一借權嘅遊戲啦，咁就唔同咗啦，即係洗一洗之後咧，哇！啲人覺得佢好正啊咁。咁所以一做水行俠嗰時初初其實都有人質疑㗎，即係呢個潛水俠，因為其實潛水俠以往俾人嘅感覺咧係一個金髮嘅靚仔嚟嘅，咁你佢好大隻咁咧，唔係啊，咁咪 Calvin Klein 咁嘅啫嘛，最多都係游水嗰班咁咯，咁當然啲背肌有翻咁上下㗎啦，但係唔係話咁大隻佬㗎喎，咁所以都覺得喂啱唔啱做㗎，覺得咁樣，同埋點解佢咁鬼粗豪嘅咧？水行俠呢個潛水俠唔係咁粗豪㗎喎。如果你要去到咁粗豪，係後期斷埋手嗰陣老咗嗰陣嘅樣嚟嘅喎，已經去到。 哦。 咁但係而家呢條先講啱出嚟嘅嘛，咁點解佢又咁嘅樣？所以都幾擔心㗎嚇。咁、但係原來啊 ，DC 啊想即係食翻你有雷神，咁我就有另一個類似咁嘅即係咁嘅角色。但係當然佢真唔似㗎，同原本嘅潛水俠嚇。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啊，而家佢真人塑造咗出嚟啊，大家又覺得好似幾中意喎，係咯。 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海王系咁嘅，系咁咁科嘅咁样，咁我谂佢其实系似以前啲水手啊， 系 吓，呢度行船即系讲古即系古代啊，咁你嗰班水手即系你都有人一定嘅体格嘅，我相信到 系， 咁佢系似嗰啲咯，即系你会谂起嗰种人啊，即系嗰种哇好大啫，即系哇唔讲得少嘅，嗰背肌大到啊，即系喺船上面爬嚟爬去嗰啲帆船，咁你冇翻咁嘅体格点做啊？好辛苦嘅就係啦，咁你諗都嗰班即係喺海盜都好啦，嗰班友其實都幾 fit 嘅嘛，應該應該唔會係阿邊個啊？ 侯偉成， 你唔好黄永成，我觉得 Johnny Depp 啊， 就去到嗰度，你都话 Johnny Depp 啊， 系，你都唔会谂 Johnny 永成啊，更加，大佬更加唔可能啦，大佬，即系 Johnny Depp 你都觉得有冇搞错，死咗啦嘛，咁样紧挑鬼命，你估你路飞咩，大佬？ 系， 系嘛？你咪食到恶魔果实噶，大佬，咁你冇咁上得体格啊，你好难做水手啊，系嘛？咁我谂佢系有少少似嗰种。水手啊，嗰種感覺啊， 係 咁，所以佢食到呢一樣嘢咯，係咯，就唔係原本嗰個超人嗰、那個嗰、那個咯，可能係咯，咁但係都 OK 嘅，而家睇就好受落，因為好分嘅，你覺得佢真係嗰個感覺咧，你睇住佢，係 啊 係 啊， 同埋DC 好似佢呢兩個，即係神奇俠同埋佢都係可以做到有啲嘢令到同以前嘅印象唔同，但係都受歡迎嘅另一個角色，即係例如神奇女俠最多人詬病係乜嘢啊？就是佢 個 上圍縮咗啊嘛， 係啦，係咯，係呢樣嘅啫。 佢仍然可以做到受歡迎嗰啲嘅角色。 嗱，神奇啦，因為咧有舊嘅電視版嘅加持啊，所以佢就碌咗好多舊電視版啲元素落去嘅。 係 啊，即係以前嗰個美國小姐嗰個版本啊。咁其實佢而家個真人版都有啲影子啊，嚟自好多啦，唔少嘅，即係又在人間睇嘅時候啊，佢著嘅衫啊，佢個造型好明顯係以前電視版。 戴眼鏡啊！ 係啦，係啦，係電視版嗰個碌嚟嘅。系啊， 哦、 即系佢会着嗰啲衫，其实都系嘅，都系以前佢后屘八十年，即系佢都有去到八十年代啊嘛，当时嘅现代噶嘛，佢初就二线噶嘛，即系后屘就讲变咗现代啦，佢嘅现代，佢咪着呢啲衫嘅咯，系咁嘅，佢啲着啲衫，不过老土啲啦，佢冇佢呢个咁时尚啦，咁但系佢好多呢啲造型都系即系有嗰个帮助咗啊，即系嗰时嗰个电视版。咁但係潛水俠係一啲都冇㗎嘛，你其實 係喎，係啊，係啊， 從來都冇㗎喎，以前就有嗰套似潛水俠咁嘅嘢，有做 先， 係啦，有做過嘅嗰時無線，咁但係就似啫，就唔係真係潛水俠，佢手有撲嘅， 哦， 即係有撲嘅，即係佢手指同手指有撲嘅嗰個， 哦， 咁佢都係講佢好似都係類似，係咪都有沙灘嘅成日都係，咁但係就 咁上緊咯， 始終唔係真正嘅潛水俠啦，係啦，咁潛水俠好似就應該未做過真人版嘅咁耐都。 潛水俠之前有美劇嘅， 係 就淨係拍咗一集就冇正式出街嘅、 啊。 哦，有拍過㗎，哦， 有拍過就掟咗第一集出嚟、 哦、 ，YouTube 都揾到㗎，其實。 係啊，哦，因為貼翻出俾大家睇下，芬芬。 我炒下啦，炒下 啦。哦，點嘅咧？咁嗰個點嘅咧？冇睇過喎。 金髮靚仔嗰啲樣嘅。 哦，即係都係著翻橙色、綠色咁嘅衫咁樣。 冇制服添 㗎。冇制服，冇制服，咦？咁咪真係一條，真係一條靚仔嘅啫喎。 因為嗰陣時 Smallville 嗰陣時嗰個 時 代 拍 過一集 出嚟，哇咁舊㗎啦，哦，係 啊 係啊係啊，會唔會係 Smallville 嗰陣 spin 出嚟嗰個啊 ？Smallville 都有個，係 啊，但係就冇正式做過， 係咯 ，Smallville 自己都有個潛水俠 㗎，係啊係啊， 可能就係嗰、 那個， 就可能想 spin 但係就唔好得係嘛？ 好似嗰陣時 Wonder Woman 都曾經 拍過 一集， 係 出咗 㗎嘛？有係啊，即係電影之前都唔好耐嘅啫，就已經拍嗰個電視，咁啊太過咩？即係太勁啦，係嘛？打得，同埋佢變咗個女 CEO 嘅，講嘅係變咗女 CEO 好成功嘅商業奇才咁變咗，係好犀利嘅，變咗女強人嘅。 睇嘅嗰個係。 嗯。我睇過打嗰段咯，打嗰段話 嘅樣。睇過一集咯， 就。出咗幾多集啊？佢係。 佢得一集、試波集。 Premier 咯，但係冇拍，即係冇出過街嘅都，都係 release 過出嚟。 一集定兩集咯，都係。 哦。 我好似成日睇过佢打嗰段添嘅啫，我自己就，打嗰段还可以嘅，咁所以你话呢次其实我觉得佢都改得几犀利嘅呢一个，咁所以你话啲人死都话 DC 就唔得 ，DC 就唔得，咁呢啲系偏见嚟嘅，明显 系 有几唔得啊？其实有几唔得？ 喺而家嘅票房應該都冇乜問題啊！佢已經 係，梗係啦。 即係你要挖問題，總有嘅。到佢好睇啦，又話冇深度。 嗯。 喂，到佢好有深度，你都睇深度，你睇唔明咧，又話 深度睇唔明。 係又話悶。 高和寡。 咁你點啊？咁你點解？但係點解啲Marvel 嗰邊嘅佢又一啲都唔會挑剔嘅咧？ 係咯。 真 係乜都照食嘅咧，咁冇啊！你冇得講㗎，係咯。整個芝麻卷俾你，你又話好食即係黑炮啦嚇，係啦。整嚿屎咩都 系 好食噶咯，咁下次系嘛？ 系。 咁但系 DC 就整得你都话唔好食咁嘅啫。 嗯。 系咯。咁下一套都已经可能系咩啦？系Shazam 啦，系嘛？可能会嘛 ？Shazam。 如果 有 画头好快，系咯。咁啊，长期心口有眼灯嘅， 好 系 真 系。嗰套嗰套应该真系窄啲喎，我见个车拉好儿童啦， 但系佢系真系少少系当当笑片咁样做噶嘛，其实佢角色 搞笑， 爆 烂 都唔紧要喎，其实 系。 吓？ 唔敢讲，唔敢讲，我觉得香港未必受，外国唔敢讲。 听唔 到 香港咩话咩？你话咩？ 我话可能会爆烂，其实系。 唔奇噶。 啲風格可能撞到， 你可能都對矮俠冇期望㗎。 唔係啊，佢唔係話呃你係正經就會變咗笑片啊嘛。佢擺明咧係笑片嚟㗎嘛，你知㗎嘛。咁你 又係有正經 其實都冇問題㗎。唔係嗰條友都做開笑片㗎喎，事實上。即係嗰個大人嗰個啊，嗰個 Sir Sam 啊，做開笑片有咩問題咧？ 嗯，係。 咪就當笑片睇咯，但係我覺得佢唔係咁簡單㗎。我覺得我而家呢個話頭調翻轉佢係。隐藏咗嗰啲 serious 嘢嘅，其实 我都觉得系， 因为你见到佢同个坏人打阵咧，佢系俾人一手捉住嘅，即系佢已经咁大力啦，佢嗱即系 Sir Sam 有几大力 ，Sir Sam 系可以同超人打嘅，你想象 系， 哇， 即系唯一喺 DC 自己啊，即系如果唔出阿霍，即系唔出 Marvel 打DC 啊，基本上同超人可以打得到嘅就系 Sir Sam， 嗯，哇，咁样嘅战斗力。 冇錯啊！你想想超人同實 Sam 兩個互搏嘅，如果你睇 Kingdom Come 嗰度成有啦， 係 即係嗰個細路仔 Billy 啊嘛，大個咗佢根本平時都係實 Sam 嘅樣嘅，已經係大隻佬嚟嘅。佢變實 Sam 只係換咗件衫嘅啫，當時。但係佢唔知點解，但係佢都好似個頭腦好簡單嘅，都仲係唔知點解嘅。你睇翻 Kingdom Come 入邊，咁佢係有同超人互搏嘅，咁而佢嗌落嘅閃電係超人都頂唔住嘅可能。因為嗰啲唔係普通嘅閃電嚟嘅，係，即係嗰啲神嗰啲電嚟噶嘛，唔係正常嘅， 有啲魔法力量噶嘛，超人 魔法嚟係冇錯，魔法頂唔住魔法嘅，超人係對魔法完全冇抵抗力嘅，即係如果你用魔法變粒子彈出嚟咧，有機會可以打死超人嘅， 係，哦原來咁， 即係所有用魔法做出嚟嘢，超人係冇抵擋能力嘅，係啊，所以神嘅立把劍可以殺死超人噶嘛， 嗯， 呢個你睇翻《青金金》又有㗎，佢後屘成日攞翻把。神劍同埋著咗件甲嗰陣咧，超人攞把劍嚟試啊嘛，佢喺手一摸就出血啦，出血啦！你叫我超人出血咩？一摸就出血，咁佢真係想試劍，咁佢講到嗰把劍其實係可以切開原子嘅喎，你諗下，即係去到呢個程度，即係佢就咁都唔係一乜普通劍啦。咁但係超人係冇啦，當然另一個問題咧，超人係冇抵擋魔法嘅能力噶嘛。咁佢有可以試嘅，佢就試咁咪嗰隻手解一解咁咪，個手指公咪飆血，好少嘅，你當佢捐血咁嘅啫。佢試一試把劍啫，咁你有睇過有啲咁嘅場口啊？咁所以實 Sam 係絕對可以同 Superman 打嘅一個角色嚟啊！你千祈唔好睇少呢個人物，即係佢呢度就講到佢傻佬咁打下啲打劫啲啡粉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流民啊，可以叫做掟咗出玻璃咁。咁但我相信佢係有敵人嘅，呢度應該唔會咁簡單。如果唔係啲人可以一手接住佢個拳啫。咁嗰啲喺畫頭一傳播站就隱藏咗，你就見到佢即係好似係細路仔突然間變成超人嗰個搞笑一面。我諗唔係咁簡單嘅應該。 咦？好似我睇資料啊，佢話實 Sam 好似有一個咩瘋狂科學家，亦都係邪惡嘅巫師，會唔會就係打呢啲角色啦？ 咁我就唔知啦，即係佢實質今集個真正敵人係邊個咯，我都唔係好清楚，係咯。咁唔好理佢先，我哋而家睇到嘅可能係一啲好初期嘅預告嚟嘅，因為都仲有段時間先做，係咪？咁再睇啊，但嗰套都唔會唔睇係嘛，實際。 冇。 邊個話好期待喎？成話係咪分分地？邊個馬仔話其實係想睇喎？ 我覺得 好 過癮咯。我覺得好過癮 咯。你覺得過癮 ？OK。係 啊。 係。 嗯。但係你如果你有睇完水行俠嘅話，有咗呢神奇女俠水行俠加持嘅話咧，呢一套如果話列入埋佢系列嘅話，咁就都會 但佢暫時又唔算係嘅喎，你只不過係 DC 嘅，即係當係 DC。係呢套咧擺到明係用嚟打 Captain Marvel 嘅。 係。哦，係啊， 係 啊。 因為其實正牌嘅 Captain Marvel 就係實 Sam 啊嘛。 嗯。 係。 佢唔係叫實 Sam 啊，佢就係叫 Captain Marvel 咯，原本。 哦。 吓，嗰时就打官司，想翻嚟 嘅， 佢照啲，唔系，其实本来系 Marvel 噶， 系， 呢啲系想翻嚟噶，因为佢话佢抄超人，咁嗰时打官司，唔知点解判咗佢赢，咁攞咗佢嘅，咁但系都抵死嘅，就系件事真系，其实我又唔系觉得佢咁同超人真系咁似嘅啫，即系其实都系一个超人，但系佢系咪真系同超人咁似，可以去到你去告佢抄你咧？我 可能當時真係唔係咁多 superhero 啦，係咯，當時係咯。咁 anyway 啦，咁 Shazam 就將會下一個即係 DC 會推出嘅即係超人電影啦，係。咁我都有興趣嗰度係啦，不過我真係唔好鍾意佢個心口個閃電係燈嘅係嘅，我 長期著住佢膠膠地咁樣， 係啊， 即係以前呢佢係一個金色嘅閃電，咁係件衫上個金色閃電，我都 OK 嘅，但點解變咗個燈喎，好引眼，一黃燈嘅咁怪嘅，佢仲要真係識著光咁先抵死啊嘛，佢必要時真係會真係要撐住你喎，撐到佢自己都光埋嘅，有冇搞錯？咪同埋佢唔係獅子草式嘅搞笑啊！真係佢真係現場都有歌光㗎喎，真係眼燈嚟㗎喎，係啦就咁啦。咁呢下真係有啲古怪咗少少係。咁啊 OK， 咁點咁想考？咁有冇其他？ 我可以補我補下入邊啲彩蛋位我係啦。咁啊，因為咧、哦、我之前講曬啲評論啦。 新年講喎，新年 未講。等我新年講啦， 新年講 好。係咯。咁新年講 埋先。係。咁要赞咗啲嘢，基本上都赞，大家赞 晒 啦， 系嘛？连力高铁文都仲得喎，嗰啲赞埋啦，系啦， 系啊，咁咧， 女主角赢晒。 其实我啊觉得咧，阿温子仁咧今次咧，佢最想拍嗰段位咧就系佢吓去佢哋两个男女主角咁啊揸部船仔去嗰、那个，即系佢阿妈死嗰度啊。 地心嗰度嘛， 嗰段咧应该系佢最想拍嘅，嗰度直情拍到恐怖片咁嘅。 哦， 拍到咩？恐怖片 咁。恐怖片咁吓。 哦。 咁当然啦，咁 搵嗰支叉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喺部船嗰度，咁啊同嗰啲吓怪兽喺度打，我觉得，哇嗰段即系其实独立出嚟睇啊，都好睇嘅嗰段系。即係完全係啲恐怖片嘅格局啊咁樣，咁同 但係你話動作好睇，我反而中意睇佢喺意大利嗰場追逐戰。 哦，動 係啊係啊係啊，屋頂嗰場咯。 係動作 嗰 段， 我覺得 係全當然係嗰度係好睇啦。咁但係咧，佢嗰段我略嫌佢係有少少拖長咗啊。 哦。 即係我唔介意佢一路走一路打嗰啲，我覺得都好睇嘅。咁但係咧，佢嗰度 佢難得係將兩條戰線係可以合併埋一齊啊！我覺得 係佢呢個係即係佢有做到嗰樣嘢，我都覺得 surprise 嘅。咁、但係咧，佢嗰、那個嗰、那個戰鬥嘅長度真係長咗啲，我覺得係嗰、那個可以短翻少少咯。 我真係連佢長啦，就係、 咁但係佢啲運鏡嗰啲係我都覺得係好睇嘅 系，咁嗱，咁以后呢、這、一个呢、這个阿陈小合即系阿小合，继续做第二啲嘅 action 片做主角，拜唔拜咧？拜唔拜？ 系啊， 我拜，我拜 系嘛？即系原来除咗 Rock 之外，都仲有人系嘛？真系好嘅。 同埋佢整体 头发嘅大只佬啊， 佢整体个形象其实佢唔似对 Rock 嘅，我觉得对 Rock 走咗去即系或者个应该话个魅力。佢係好過對汪，對汪係即係唔知係咪叫 Q 咗咧走咗去，成日整個咩眼仔碌碌笑樣。 個頭咧，佢係。 係啦，即係。 個頭咧。 係啦，係咯。但係呢個係魅力啲咯，係啊，即係水人俠係型嘅。 型男嘅感覺㗎，其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型男，佢你叫佢做差佬又得，你做奸角又得 ，carry 到好多角色咯，即係個可塑性高好多。咁啊，嗰邊即係大隻佬係做到個係嗰只㗎啦，一定係因為咁嘅親和好巴巴。係啊，好單一，同埋佢套都係咁啦。佢做地震學家又係咁，佢做差佬又係咁，又係都係救屋企人、救所有人咁樣，即係嗰啲咁樣樣板英雄咁咯。 佢都有埋隻星星，有埋隻金剛，其實都係咁， 係啊，都係咁。科學家又係咁，咁樣都係咁。 即 係 你講旅行俠就反而 係啦，活係啦，即係活多活好多，同埋佢有戲啲，我覺得即係講戲啊。 即係可能下一個演技上都唔係阿 Rock 啊，可能係佢。 應該係，我覺得係啊，佢真係好出，係啊，即係無論身形同演技都好出， 個 body 都好勁，但係你成功係勁啫， 係啊， 呢個就係靚，係 啦，冇錯，我都覺得係 slim 啲嘅，其實佢冇話咁硬大隻嘅， 喺啲浪度擺 pose 夠啦。 系，冇错冇错，感觉上可以 唔使特技，唔使特技就咁嚟， 同埋啊我成日覺得即係 The Rock 嗰啲叫大舊咯，咁呢個叫 大 舊石咯，即係呢個叫健石，係睇得到佢好有 power 咯，即係 咁簡單嘅， 係啦，唔係純粹大件咯，係 啊。 喂，阿對方可能佢因為摔角手嘅關係咧，佢練到一定係要咁樣款噶啦，冇計噶啦。 嗯， 佢呢啲就係健身翻嚟嘅，又另一件事啦。咁就，明白。 唔係健身翻嚟就得啊！佢呢隻靚係咁，好多人都健身。 天生個骨架都已經 係。骨架又好，跟住又去練嚇，又唔會。 同埋話佢真係攀石噶嘛？佢真係攀肩攀，話係啲 walk climbing 啊，啲嗰啲真 係。總之佢乜都唔使嘅，咁露一露肌肉已經夠啦。咁呢下呢下係贏曬啊！ 觀眾都滿足㗎啦，睇一睇佢個 body 贏曬，唔係就係女觀眾，男人睇都得。 但係呢一套戲咧，我覺得佢將所有嘅嘢都拍得太靚啦，係。 哦，太靚啊 ！OK。 因為你個海洋裏面又太靚啦，甚至乎連阿華倫先生喺呢度都唔知點解會變到咁後生。 變咗靚仔，竟然。 明明 即係佢細佬啊！呢度嗰個同佢鬥嗰個佢細佬， 係啦，即係阿華倫先生啦，嗰個係嚇點解會變到咁後生嘅咧？無端端 咁啊！華倫太太都未出，我驚佢變翻佢個妹喎。 係即係 變翻阿鬼修女個樣喎，大佬變翻鬼修女個樣啊！ 梁炎真係冇一個同阿男主角匹敵嘅對手啊，又係一樣。 但就係嗰個戴頭罩嗰個嗰只叫咩話？嗰只叫做。 黑咩王 咁樣，即係嗰隻喺漫畫入面咧，係即係你會好記得呢隻嘢。咁呢度就弱咗啲啦，係嘛？ 福紅定紅福啊？個 即係呢度你覺得就弱咗少少啦，只不過人嚟嘅啫， 弱少少。 係啊，人帶咗個嘢成阿光。 佢個樣我唔知點解現場觀眾同我一齊睇嗰啲人咧，即係其他人咧，佢見到咁大對眼嘢喺度笑緊啊！啲人係。 唔係咁佢冇嗰個漫畫嗰個底啊嘛。 已經覺得佢樣好搞 笑 啊！啲人 個造型 係，你唔覺得佢似嗰啲日本嗰個乜鬼話咩遮光器啊？即係嗰個係，即係而家唔係有個土偶嘅遮光器啊？ 嗰啲 你唔覺得有啲似嗰樣嘢嘅咩？ 係啊係 啊 係 啊！ 我反而覺得似超人片嗰啲怪獸咯，即係 係啊，咪似嗰啲咯。我以前真係唔知佢係人嚟，我以為嗰隻嘢就係怪物嚟。後屘紅咗，唔係人嚟嘅，佢戴咗個頭盔，戴咗個咁嘅頭盔嘅。 咁佢呢度都有解釋點解要咁大對眼，咁都叫做係咁㗎啦，都有講到。 哦，點解咧？點解咧？解嚟聽下。 佢話嗰個係啲嚟自海洋嘅科技啊嘛，佢喺嗰度發射啲光嘅，就咁大對眼先頂得住啊嘛。 我就問佢平時點睇嘢啊？我想知嗰個戴咗頭。 咁你又嗰度又發射又睇嘢，都 唔係用嚟睇嘢，好明顯啊！即如果咁個戴咗個頭咧，個頭應該個嘴嗰度到嘅啫喎，咁佢點睇嘢？ 嗰 度冇 透明嘅， 嗰度又睇又冇透明喎，咁佢咁佢踩屎都唔知佢，係唔好理佢啦。我唔係 講 我 哋啫。覺得個人都後生咗嘅，即係連阿龍哥都後生咗，我覺得 係。係。 係。 連阿龍格爾我都覺得後生咗喺呢度。 犀利啊！佢變翻高年佬啊，係嘛？ 係啊。 係啦，咁啊幾過癮嘅呢啲係。 唔 係。係。 不過我有啲補充翻上次冇講過，我入戲院睇係真係清楚啲，因為原來咧阿温子仁佢好識得做嘅，原來佢啲文戲咧有啲位其實都悶啲嘅，佢會拍得，不過佢識得補飛咯，就係揀啲好嘅音樂嚟去襯翻佢咧。 好緊要啊！ 咁樣就令到成件事生曬啦，所以呢一啲原來咁樣嘅場口都可以都仍然保留翻好睇，所以令到成套戲冇悶就係咁咯。其實就 咁、音樂係好緊要嘅。你星戰當年如果唔係有 John Williams 就死咗㗎啦，因為嗰時睇試片嗰陣就係未有音樂㗎，佢哋話好悶啊。咁所以史畢寶就介紹咗 John Williams 俾佢，咁嗰時都未有，即係呢個人係幫緊啊史畢寶做咩大白鯊定咩？咁佢話佢好好嘅啲做啲配樂，咁佢睇下可唔可以幫我哋？哇！叫得真係好啦，即係星戰。 係啊，冇錯。 星戰係冇咗音樂，唔知大家想唔想盡都係點嘅。其實我貼個條片出嚟㗎，你睇下。佢真係有影翻當時咧。 後啲後世往往就係啲音樂 嘅。真係。 係啊，你睇完都 真係悶嘅喎，原來同一套戲冇咗佢音樂真係唔得嘅喎。係 啊。 唉，係你最記得就係嗰啲音樂。係啦。咁呢套戲當然我相信音樂都要幾多功嘅，的確係咯。咁美術啊嗰樣嘢都有嘅，係啦，咁啊温子仁當然都緊要嘅，即係佢最緊要就可以用平拍啊嘛，佢都啲人話最犀利， 啲人話平啊， 一半喎、原來1.5億啫喎， 戲可以用咁平拍到出嚟，出嚟係 A 片嚟嘅喎，你同 同嗰啲大製作冚喎，你竟然平拍咁，但出咗又冇輸啲乜嘢喎？ 上次神奇女俠同佢都係差唔多，上次神奇女俠 係神奇女俠億五，佢就呢度億六，或多少少係 神奇女俠 平啦。 本身冇咁多嘢噶嘛，真係個文氣多噶嘛。呢度你唔係噶喎，好鬼多嘢噶喎，咁點解佢點拍到嘅咧？ 佢話其中有個原因就係話正義聯盟同埋超人對蝙蝠咧都有長好大好 portion 嘅補拍，拍完再拍嘅，咁所以變咗一定就貴咗好多。咁呢個就傾好曬，亦都可能已經攞啱曬個方向，娛樂行先，咁啊亦都可能充分前期做曬交代。就一拍就好精准，亦都冇多余嘅嘢，系啦，冇拍多，系啦，啱啱好。 但系你同Marvel嗰啲比啊， 中國人即係識得控制， 係都係個能力嚟嘅， 都係嘅，係啊。我相信都有呢樣嘢。 佢同Marvel嗰啲比啊，佢係拍得仲靚過Marvel兩億嗰啲製作啦，即係黑豹佢一定靚，一定係所有完勝曬黑豹噶啦，係咯。但 我都靚過喎，真係 好靚嘅。黑豹比啊， 我直情覺得嗰套有咩好？你又用呢套比？你用翻啲 Avengers 嗰啲咧，不如嗰啲好啲嗰啲係咯。即係用翻復仇者嗰啲比啊。 不過佢好慘喎，佢係金像獎特效咧，反而佢最後唔入喎，雖然冧，但係 Marvel 就有三 季月，Marvel 用億六嘅製作係拍咗蟻俠與黃蜂女咯。佢益落就拍咗水行盒咯，就可以咁睇啦，系咯。 呢套我想問下啦，你見唔見到有咩左膠嘅元素啊？黑人做壞人，係咪？ 係。 你點樣入？ 係。 嚇，個導演中國人。 嗯，係。 嚇，左膠啊最憎中國人，我話俾你聽。 係。 你入啊，睇下點入。其實呢套係就係缺乏咗左膠元素，係咪啊？ 系 啊，其实要输就输喺呢啲位咯，因为 Pierce 唔到翻左交嘛， 佢应该唔会输嘅， 咁会输唔系噶，有输噶， 唔系你意思系票房唔会输啊？ 票房就 OK， 但系坊间其实好多人闹嘅，一样 系 闹得好劲添，咁冇辦法嘅，係即唔係？因為佢哋係唔使睇套戲都已經判咗你死人先嗰班嚟㗎嘛，係咪啊？咁你無論拍成點，你欲加之罪啊，一定有嘅，係咯。係。唔係淨係 DC 兩個字都已經輸咗啦，即係佢哋嚟講，係咪？咁啊，温子仁可能亦都以一個中國人導演咁，係咪真係個個都其實會 OK 係嘛？ 但佢已經話咩喎？佢北美未上已經話而家俾佢全球票房都六億嘅喎，美金啊，係啦， 票房已經冇得輸㗎啦，即係你 報 夠得，佢可以鬧啫嚇，即係呢套佢都要鬧，咁冇得講啦 ，OK。 嗱，我成日咁諗啦，即係如果你講即係呢套真係娛樂極致嘅，或者叫做係嘛？ 一啲深度都冇啊！有啲人 係啊，即係你走娛樂向，你走得娛樂，咁其實佢咪係拍到佢要拍嘅嘢咯。咁應該我哋用翻娛樂片嗰筆尺去評啊嘛。咁佢咪係應該上街嘅作品咯。係啦，應該 你就 即 係 你 係一個類型 呢啲廢話嚟嘅。 呢個係個類型片嘅問題嚟嘅。係啊，你喺一個唔係嗰個類型嘅片，揾另一個類型嘅嘢啊嘛，你 嘅意思。咪係咯，係啦， 即係你攞套武打片嚟講，你話過分暴力一樣咁廢話。 嗯， 唉， 咁都未至於，呢個都未至於嘅。 係。 佢要第啲嘢啊，都唔好笑嘅。你做武打片，咁一定要笑嘅咩？好 serious 咁打唔得嘅。係 啊。 都一定成龍嘅。 係。 都唔輸佢哋啊！即係嘴你其實馬仔講過啦，係冇嗰樣要嗰樣啊嘛。 係就係睺住你冇嗰樣，我就喺你面前要求嗰樣。 咁好啦，咁你有齊曬所有元，有誰仲冇話你垃圾咯？ 係啊， 係 啊，又冇主線咯，係嘛？係啊，係啊，樣都有啦，炒雜咁啊。 咩樣都有係咩？人哋有啲笑咧，你又加啲笑位，人哋咩？總之佢要鬧啊，永遠都係鬧嘅。 乜都齊啊！你話佢太雜，唉，冇計啊， 係 啊。 係咯，啲女靚得滯都係缺點嚟噶嘛。 咁呢套真係好大缺點啊！ 呢個好大缺點嘅女咁索係咪先？係咯，即係有乜黑炮啊？嗰啲嗰梳香蕉腳係咪？嗰啲又話靚啦， 係 啊。係。係是但嘅你啦。 呢種你好啊？ 嚇咩啊？ 我唔識欣賞嗰種美學啊，一梳香蕉 嘅話咧，嗰種係非洲未來主義，我哋呢世都唔會明嘅。 係明白。 係。好，呢個係左交非洲未來主義喎，唔係普通非洲未來主義。 講下啲 彩蛋啦，好嗎？係。好，先嚟就坊間傳就話有彩蛋，但有啲我睇完就發覺好離譜嘅，例如咧，佢話佢有刺激大白鯊 出場啊嘛，係嘛？有冇啊？ 有咁啊冇，記錯以為咧，但係《無敵破壞王》入邊有 Stanley 嘅，係啊 ，Stanley 啊，係嗰個係有， 係嗰個有嘅，係啊，得咁啊，呢套冇，咁但係咧，其中個彩蛋話佢致敬大白鯊，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就係嗰句啦，點解要換咁大個眼罩咧？佢就爆完之後，跟住就話：哦 ，I think I need a bigger helmet 咁樣。咁就原來呢句咧係致敬大白鯊，就話 I need a bigger bow 咁樣去，即係係啦，咁樣佢就話嗰個位係致敬呢個，咁我覺得有啲假嚟嘅。 咁我唔知啊，係都奇嘅，係咯，唔知啊。 佢係咁解讀， 咁呢度又係講海咁有啲。 係啦，你唯一就係咁樣啦。 咁都有鯊魚，都有鯊魚，係咯係咯， 好多啲。 係啦，咁所以咁樣， 喂，咁咩事？喂，咁有冇人講話有一個位玩美國隊長，佢攞住個好似盾咁嘅蓋喺度飛嗰啲 咁你都可以話係㗎。係 咯，嗰個都 即係依篇文就冇喎，佢講 係咯，唔出 呢篇文就冇。 咁啊嗱，我講啲堅啲嘅先，啲堅啲嘅取單位啊。第一就先嚟好突兀地有個近鏡影住個電視機。就係阿女王上到嚟地球，第一次即係叫啱啱擲醒翻啦，佢即係甜水盒巴巴救咗佢，咁佢又傷咗，跟住咪發爛嘅咧，揾個魚叉吉落個電視機，咁個電視機播緊嗰條咩嚟嘅咧？話原來好有意思喎，原來佢就話係咧叫做世界水下安全巡邏隊，係呢個咧。英國嘅乜啦？sorry 啊，叫霹靂艇啊，嗰個名啊，咁係呢個叫做話係個嗰套係係講一個調翻轉嘅，就話咩彩色嘅係第一套啊，1965年英國播嘅第一套彩色電視劇，咁入邊咧係講水地球人就落去水世界，咁所以就有啲叫投射翻。佢就係呢個水世界嘅人遇上地球人咁樣，咁所以有個咁嘅彩蛋致敬翻呢套咁樣嘅。 我以為佢一吉落去係職業特工隊啊，點解一見到 Tom Cruise 就想吉佢咧？ 係啊，類似咁樣嚇。 高天文啊嘛，係啦係啦。 咁啊，第二咧特別第二彩蛋咧就係話原來咧佢入邊係有鬼蛙嘅。 Annabelle 嚇？ Annabelle 係喺有出現嘅，嗱我係睇唔到嘅，但係好多人都講話係有。喺邊咧？嗱，就係當水行俠第一次翻咗去，然後阿妹咪帶佢入去一個破船度，就話破船入面係冇水，得唔得？咁啊入到去冇水噶嘛，秘密基地遇翻阿綠魔就即係恩師咁啊，就三個喺度拆，然後先講話有幅地圖啊嘛。咁佢話 Annabelle 喺個 Y shot。摆咗喺个船缸上面，摇摇地坐咗喺度， 摇摇欲坠， 成只系啦喺海中嘅，啲人又话睇到，但我唔知系咪马后炮，我就睇唔到。 鬼啊自己啊！ 咁咧呢度亦都突出咗咧 ，James Van 系喺入边系好刻意地想喺呢个 DC 入边摆自己嘢嘅，咁所以就呢个第一，第二咧系有 The Saw 啊，咁啊呢个就劲啦。因為原來咧，The Saw 嘅編劇，即係第一集 Saw 嘅編劇嚇，得唔得？咁雖然James Van 都有份諗嘅，咁但係真正有個人寫嘅，咁亦都係原來係佢大學嘅朋友同學，兼係friend 底嚟嘅。 做編劇係咪？ 又冇份，但係佢原來亦都係做The Saw 入邊其中一隻嗰、那個咩 Adam 啊 ，Adam 嗰個戴住個面具嗰個人咧，其實背後係佢嚟嘅。OK， 咁而喺呢度咧，佢有出場。出場係邊個呢？就原來係有架飛機，你記唔記得車咗甜水俠同埋個妹飛到去個沙漠上面，跟住又話哔哔哔哔到啦咁樣，跟住就話咩事咩事，跟住佢就擰過嚟發生咩事，咁佢自己兩個跳落去噶嘛，即係就咁冇降落傘跳落街，嗰個機師係啦，就係個編劇，就話自己翻佢。 彩蛋嚟嘅咩？呢啲全部係温子仁啲嘢嚟嘅，喂大佬。 係啊係啊，咁啊裝咗落去咁樣，係啦，減粗擠落去， 即係溫之人彩蛋，其實係啦咁樣，咁啊加咗呢、這個， 即係唔係 DC 啲彩蛋，係溫之人彩蛋。 冇錯，溫之人彩蛋。 咁啊加上啲人又話，因為佢夾硬就話佢細佬就要用翻華倫夫人啦，就即係用翻個原有班底。仲要拍到佢咁型咁樣， 外將啊嘛， 係啊外將， 明顯噶啦，呢、這個就係明顯。係 呢個明顯啦，就唔係彩蛋啦，係啦咁樣。 唔係咁係，呢個係彩蛋，但係呢個唔係隱藏嘅。 係啦，即係好明顯嘅呢、這個就。 咩？頭先分分講咩話？ 阿華倫先生連疑兇都係男主角嗰陣時。 哦，系咯，系咯，套套都要揾佢， 套套有佢噶， 咁梗系外将啦。 佢都冇揾埋佢做埋潛水俠，咪算係咁噶啦。 係啊， 咪咯，本來佢做潛水俠啊。 咁跟住咧，就仲有就話，原來漫畫入邊咧，衰行俠咧有個 friend 嘅，個 friend 咧喺呢個八爪魚嘅小伙伴叫 Topo， T O P O。咁佢話原來喺入邊有出嘅，佢咪人嚟嘅八爪魚嘅，但係又有思想嘅。唔係，但係嗰只啲人又話佢係其實係致敬黑蘇魯神話喎，調翻轉就唔係嗰只喎。 哦， 係啦，咁而嗰只八爪魚係有出嘅，原來咧喺呢個叫做衰行俠行咗入佢個皇宮啊，個皇宮側邊其實有隻八爪魚喺度打緊樂器嘅，咁嗰只其實係 Topo 嘅，咁樣。咁係啦，又係即係彈花一現喺側邊襯一襯，係啦，咁樣就叫彩蛋位。有睇漫畫嘅就會知。 嘢係佢個 friend 嗰個。 咁下次 DC 拍到冇嘢拍咧，拍嗰班超級英雄身邊嗰只寵物嗰陣先，即係再講啦，係啦。即係超人有隻狗，大家知啊，蝙蝠都有嘅喎。係。係啊，原來佢哋成班都有嘅喎，即係閃入都有喎，即係佢哋成嗰時有過一個咧，係狗正義聯盟啊，就係嗰班超人啲寵物自己組織咗正義聯盟，係有超能力嘅喎，大佬。 系， 咁超人只狗有超能力噶，唔系帮狗嚟噶嘛。 O K， 咁蝙蝠嗰只只猎狗嚟噶嘛，即系系的确都系有即系侦察嘅能力噶，即系佢哋有翻啲类似咁嘅能力噶，咁系嗰时成有啊套卡通片噶，即系讲佢哋啲宠物啊，我觉得迟早拍嘅呢套，你放心啊，迟早拍翻到真， 拍 啲狗版啦，唔系 动物联盟咁样，系啊，出翻晒， 系啦，正义动物联盟，真系真系讲埋佢哋嚟嘅，唔系求其搵啲嘢扮咗人吓， 因为佢哋呢边养狗，跟住隔篱嗰边养猫，即系啲反派嗰边又整个猫， 我又唔记得有冇第二啲动物噶，但系好似佢哋全部都系狗嚟嘅，系咪咧？定系唔系咧？定系佢哋有啲系猫，有啲系第啲嘢嘅咧？最主要嗰個都係狗嚟嘅， 嗰只係只貓， 係只貓嚟嘅，係嘛？係咯，其他嗰啲可能唔係狗嘅，嗰幾個主角嗰幾隻係咁啱係狗嘅啫。咁總之都可能有第啲動物嘅。咁係試過做過對咁嘅嘢㗎，真係卡通都做過㗎，成有套卡通片㗎。咁你話遲啲會唔會整到？我覺得過癮喎、啊，如果係都係咯，因為佢哋係真正佢裏面啲人物嚟㗎嘛。其實都雖然佢哋係動物啫，唔係作出嚟嘅喎，係有嘅喎，的確係。嗱，蝙蝠有隻狗，咁大家可能都唔係好知嘅，應該係嘛？ 係啊， 蝙蝠成有一隻係好似小丑咁細只嘅，即係有隻好 Q 噶，一隻好似細路仔咁嘅蝙蝠噶，唔知有冇見過咧 ？OK， 冇見過。 佢搞笑嘅小魔星咁噶，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應該冇見過。嗱，遲早有嘅呢啲，你放心嚇，遲早拍到冇嘢拍呢啲嘅。係。我哋而家 Wonder Girl 咧都喺電視度出翻嚟啦，嚇，睇下遲啲。 係啊。 嚇。係咯係咯，嗯，遲啲有機會啊。好。 最後。最後就係咧話原來阿 James Van 咧都中意呢個小木偶奇遇記，咁所以叫佢無端端咧就將佢匿埋落個鯨魚個口入邊， 鯨魚個肚度。 咁同埋喺即係嗰個即係屋頂嗰場啦，係咪意大利嗰度啊？我唔係好記得，係咪西班牙嚟？ 意大利 係啊，係意大利 嗰度咪交本書俾個女仔噶嘛？個女仔食咗個紅玫瑰之後，咁、那個女仔咪送翻本書，咁都係小木偶奇遇記嗰本童話冊咁樣，就拎翻呢個小木偶奇遇記。咁佢話阿作即係 James Van 中意嘅咁樣，咁啊加咗呢啲嘢入去。咁另外 算唔算咩彩蛋？ 系啊，唔算彩蛋啦，即系叫做都系好似要揾嘅嘢咯。 嗰本漫画啊，嗰啲历史嘢，即系例如 一九一五年嘅， 咁就变咗个车牌 number 嗰啲，呢度呢啲系全部都 James Van 嘢嚟嘅。 系啊 ，James Van 嘢， 即系玩嘢嗰啲嚟 嘅， 呢啲 系啊， 即系玩嘢加落去啫嘛，冇关系喎，加乜都得噶，大佬。 另外仲有关 James Van 事就话咧，阿水行侠啊，唔系即系潜水侠啦，同埋阿佢个妹梅拉喺飞机跳落嚟嗰幕咧，佢话教到。系咪个妹系即系个即系条女嚟噶？咁咧系条女，佢两个跳落去就个角度镜头就话致敬翻《狂野时速七》入边嗰两架车喺个直升机度又系咁样飞出嚟嘅，但系佢就话咧个 但個角度佢話真係扮到好似嘅， okay， 即係雖然係架車好 高 角度咁樣，係啦，特登就佢喺時速7就兩架車咁樣落落地下，去做兩個人咁落落地下咁樣，佢話特登玩翻嘅咁講，咁係啦咁樣， 好尷尬。 不過冇啊，係啦，所以我都覺得有啲夾硬嚟嘅，有啲，不過就係 咁 講 嘅。咩嘢嚟嘅呢啲彩蛋？冇乜興趣知喎，有冇啲同翻個漫畫有關嗰啲彩蛋咧？冇。 其实冇喎、啊，你问我系啊，冇。 其实我睇完套戏，我有样嘢唔明嘅，就系因为佢套戏系发生喺正义联盟之后噶嘛。 系，佢话咯，系咯。 但系点解呢度好似同阿梅拉好似第一次见面咁嘅？ 梅拉喺水入边见过一次咯，喺正义联盟。但系喺地上边。 熟噶啦，佢哋嗰时。 但系嗰次唔熟，嗰次。嗰次好似好見外咁，成日同佢講話好似差，跟住叫佢去攞咁嘅啫嘛，好似見過一面啫嘛，係咪？ 呢度你好似覺得佢唔識佢咁樣，直情即係冇見過咁樣，咁但係其實 同埋嗰次唔係佢阿媽留俾佢嘅咩？點解要問嗰個梅拉攞嘅嗰次？ 因為嗰陣時佢喺度守住嘛，佢都係屬於嗰七國其中一個公主咁樣，佢、 啊哦、 就知道咩方狼嚟咁樣嗰啲咁嘅嘢嘅，係啊，類似咁咯， 係啊係啊。 哦，我覺得有少少怪怪地啫呢度。嗯， 唔係通常呢啲咁嘅 continuity 啊時間線你唔好理會好啲，因為有時你編唔到嘅。 係， 即係同到變形金剛一樣嘅啫。你話 fit 到就搞笑啦 ，fit 咩啊？係咯，就算啦，你唔好理佢啦。你當總之呢個另外做，我都似之前多啲嘅似。 系， 你发生喺之前多啲嘅，其实 感觉 系我呢个打完方元郎啊嘛，因为佢哋又 系，咁佢又中意又提下，咁又 同埋啲人挑剔就系话，即系点解潜水侠你唔 call 阿超人去嚟帮手啊？即系呢啲又 啲家事嚟噶嘛， 系 咪即系阿超人第一集搞到都毁灭地球咯？点解其他啲超人嗰时又冇出嚟啊嘛？净系后屘补完， 即系呢啲嘢系废话嚟噶。 净系补完翻咧，其实蝙蝠有噶，不过蝙蝠喺下边睇啫嘛。咁蝙蝠就话冇能力去咩啫？咁其他班有啦啩？咁点解佢哋冇出场啊？ 咁神奇女侠应该出嚟啦啩？ 系啊，咁呢个水行侠应该出嚟噶。咁佢哋啲有超能力噶，唔系蝙蝠破佢。咁点解咧？咁冇得解噶，因为嗰出系咩？Of Steel只可以讲嘢咁简单，冇办法啊！ 喂，同埋 都未有呢啲人物嚟安排落去咁，即系唔系个 continuity 其实佢哋而家太强调啊！但系其实你唔使咁强调咪 OK 咯？ 系咯，冇必要。其实呢样嘢又冇必要噶，唉。 其实冇必要，你睇 Marcos 都冇必要噶。咁但系佢死都要话系啊嘛，话你哋班傻仔睇咗咁耐嗰套剧场版。戏中戏嚟嘅啫，咁咗我哋。 哇！呢、這个割凳啊，呢啲就 系嘛？咁你呢啲但系咁嘅，啲公司系唔知做咩嘅喎？佢哋即系佢哋以为自己好聪明嘅啫。即系你 X 名嘢嘅，其实你点砌都砌唔翻个时间线出嚟噶啦。 嗯， 但系嗰班人又喺度砌，即系其实多鬼鱼嘅大佬。你当外传咪当外传咯 ，Who cares？即係你同一個歷史，你都可以任何人即係講㗎啦，即係唔同嘅戲都可以拍希特拉或者二戰㗎嘛。咁點解呢個希特拉同嗰個希特拉撞嘅？點解我睇呢個希特拉係差你做嘅？傻嘅？咁因為呢套係另一套戲咯，做咩啫？咁你另一套點解講喪屍嘅希特拉係？因為呢套有另一套戲咯，大佬。咁你講同一個人物，其實可以其實佢係唔同嘅戲嚟㗎嘛？咁得唔得？ 嗯， 大家都講一年戰爭，咁你可以其實唔同嘅作品嚟噶嘛？哦，唔一定要同阿寶嗰套楞得到嘅，可以唔楞都得嘅。你可以當阿寶定唔一定有存在都得嘅。點解唔得啫？點解唔得？ 嗯， 其實可以弄用嘅就係、是、個，因為其實你點睇佢嘅科技水平都係唔同啊。 係。 係。係啊。係咯。你另外啲你再做嗰啲個高達冇咁勁噶嘛？即係而家啲高達冇咁，即係冇初代咁犀利，冇咁無敵嘅。你解釋唔到嘅喎，點解可以俾子彈打得爛嘅咧？咁好多好多嘢㗎，咁其實你唔好當係同一個真正同一個世界咪得咯，係咪？咁但係佢哋又啲公司又要強行要去掹啊嘛，因為咁先賣到啲商品啊嘛，咁咪死咯，其實死喺呢啲位咯。咁你又有一班好狂熱嘅 fans 又喺度買嗱呢度咪接到呢度接你個頭咩？所以唔好接啦，OK， 即係總之水行俠咪水行俠咯，你之前定之後啊，我當獨立電影就獨立電影咯，係嘛？神嘅啦，因為佢個發生時間佢早啊嘛，咁你就變咗同個正義聯盟嗰樣嘢肯定係即係差好遠，咁潛水俠就好似你講好近，咁但係之前發生其實都冇問題嘅，係，又其實有咩問題咧？ 咁成套啦，永遠都係講之前發生㗎啦。你到下一集佢都最多講到八十年代啫嘛。 嗯。 都冇問題㗎，有咩問題咧？係咯。喂 ，anyway 啦，係。咁啊，其實 另外，喂，我仲揾到少少，就真係同漫畫有關嘅菜單啦。 好，快 咁咧，第一就話嗰、那個博士啊，叫 Doctor Stephen Sin 啊，係相信係第二集嘅大反派嚟嘅。佢話喺漫畫入邊好緊要嘅角色。 片尾出現嗰、那個。 係啦，點樣出現？即係喺度，即係一早都有出現嘅。佢話預言啊，但係提斯喺新聞報道話一定有呢啲人，咁人哋笑佢傻嗰、那個。即係好似韓國人飾演嗰、那個，咁、嗰個原來係大反派嚟嘅，喺漫畫入邊都長期打嘅反派嚟嘅，咁所以都估計第二集係打佢嚇，咁、但係佢冇能力嘅，佢奸嘅啫，即係最深亞特蘭提斯嘅科技有野心嘅地球人咁解啫，係冇？咁、另外咧就話嗰個失落世界啦，咩意思？失落世界原來嗰個名咧就即係佢阿潛水俠媽媽匿埋嗰個地方，其實佢就話喺漫畫 DC 嘅世界咧係地心嚟嘅。个名咧叫 Skartaris， 咁我唔识读啊，咁咩 sky 咁样啦吓，咁咧原来嗰度地心咧，亦都系一个 DC 入边咧有另一套漫画叫 War Law 入边嘅 DC 漫画个角色，嗰、那个大嘅佬就好似即系又系好大好多肌肉嘅，咁揸住把剑，咁嗰、那个嗰套漫画个舞台就会喺晒呢个失落世界入边。咁呢個失落世界呢亦都引申呢就話原來阿特蘭提斯之後會沉沒㗎嘛。佢沉沒完呢喺個海度就會再經過一次唔知咩大戰就再沉多鑊嘅。佢就沉咗落去呢個地心。咁就因為阿特蘭提斯嗰啲科技失控呢就話有啲輻射射咗落地心。咁而令到地心不嬲原來呢地心有地心人嘅。就因為嗰啲地心人射咗有某一部分嘅人俾嗰啲阿特蘭提斯沉沒嘅輻射影響，佢就會變咗之後嘅蜥蜴人。咁喺 DC 入面呢，咁呢個蜥蜴人係緊要嘅反派嘅。咁、而未來呢亦都超人、神奇女俠同埋天蝠呢都係會落去呢個地心打啲蜥蜴人咁樣嘅。咁佢又咁講話會有一篇、都係幾重要嘅章節。咁呢個會唔會拍呢咁、就唔知啦。咁但係事實就話暗示究竟波羅呢個角色會唔會喺日後嘅水行俠即係潛水俠電影入面出現呢，亦都係fans 嘅期待嘅咁樣。入啦，咁呢個真係同爸爸有關啦，係啦咁樣。 我未聽過。 其實而家最期待就係嚟緊閃電俠，如果真係拍啦，唔知成唔成？其實就係講佢改變咗歷史，就係、神奇俠，即係嘅，即係佢嗰個歌叫咩？天堂島啊，佢打呢個嘅阿特蘭提斯啊嘛。 哦， 講呢兩個世界嘅。 雙形狀啊，幾棍喎。 O、okay. K，、所以你呢個會發生嘅機會好大嘅，因為呢兩個角色已經介紹咗出嚟啦嘛。 我都受歡迎啊嘛，暫時。 係啊， 咁係。 咁同埋你平時見佢哋又 friend， 咁但係你竟然講佢哋打，唔止打，仲有一腿啊。 係，哦 ，O K。係、okay. okay.。 神奇俠係同阿呢個啊，唔知係咪有一腿，咁啊殺埋佢老婆。 哇！ 咁所以就開戰嚇，咁、但係呢個係因為閃入改變歷史就發生嘅故事啫，即係唔喺正常個世界發生， 係唔係正史？ 明白。因為正史唔存在啦嘛，俾佢洗咗啦嘛。 嗯。 咁啊，嗰個世界乜都反轉噶嘛，即係其實就係蝙蝠俠就係死咗蝙蝠俠啊嘛，佢老豆做咗蝙蝠俠，跟住佢媽變咗 Joker， 係咪呢個啊？係咪呢個世界？ 嗰個係 Flashpoint 啦，嗰個 係。係咯，咪就係話嚟緊閃入係拍呢個故仔喎。係 啦。 O K。 系啊， 咁好似有幾棍喎、 拍唔拍得？但係如果真係拍得成就係咯，但係我諗即係難啲，係啦，難少少，係啦。咁而家淨係見到閃電俠個演員就成日都係 cosplay 嘅，即係話佢新嗰啲漫畫節啊，咁淨係成日傳呢啲新品多嘅啫。咁你係咪閃啊？呢個版本閃啊，係咪真係會拍自己套戲啊，大佬咁樣嚇？咁啊真係，其實而家都仲喺個謎。咁如果會拍係拍 Sam 嘅 係啊，但 Sam 又唔楞落去嘅喎，咁所以就應該唔使理 Sam 嘅。 咁啊，真係古靈精怪。 係啊，唔係咁水人合得啊嘛，水人合得咪可能得咯。 嗯。哦，咁啊 係。因為你如果你主線都楞咗喺嗰度，咁係竟然神嘅啦，打水人合，即係又入但係打又愛又恨嗰啲喎，都幾怪喎，係咪先？係咯。係 咯。 嗯。咁蝙蝠死咗好啊，咁啊即係冇佛力掟，唔係即係佛力抓咗老襯好事喎。咪真系唔使见到份力做蝙蝠侠啊！系咪好啱啊？ 你哋班友都几想吓？ 系咯，我又唔记得超人系咪变咗系咩话？超人系点样嘅话？ 超人加咗， 好似叫系啊，好似要灭世系咪咧？ 系咪系咪 好似啊？ 洛菲死噶 ！B.S. 啊，蝙蝠发梦，即系闪电侠嚟睇。 系咯，系咪系就嗰度咯？系咯，就系嗰度咯。话洛菲死咗嘛？系啊， 系啊，系啊， 嗰度就系会掕落去嗰、那个变咗嗰个世界咯，好似系嘛？ 系啊，应该系嗰段就 应该系嗰段啦。其实佢本来都系想铺玩呢样嘢噶，咁到呢样嘢系咪会玩咧？咁啊唔知啦，系咯，咁啊睇下咯，系咯。睇下咯，咁定係開其他嗰啲算數啦，即係唔搞呢啲咯，咁啊整啲，不如整啲女，啲人中意女，咁啊整啲女超人啊，咁啊出下，咁啊算咯，咁啊開開心心咁咯，定係喺呢個 DC 電視劇度繼續發揮算啦。咁而家根據即係除咗嗰、那個Titan 之外，另外嗰套成班怪人嗰套係咩話叫做嗰度 唔知咩銀河巡邏隊啊， 叫 乜鬼？ 係咩咁叫 嘢咁 好叫咁叫，其实班怪人嚟噶喎， 系咯，喺 Titan 嘅其中一集都出过噶嘛， 系就系、是、嗰班怪人啦，系即系同阿 Beast Boy 嗰度嗰个喺屋入边嗰度， 喺嗰间屋， 系啦，嗰班怪人自己开一套剧嘅，系我觉得搞笑咁嘅嗰套嘢睇到画头，系咯，唔似正经喎，反而调翻转，似傻咁， 唔系佢连啲人都， 但系几得意喎，即系嗰度会出现 Cyborg 喎， 系，佢连啲角色都好似搞笑咁啊。 系有啦 ，Cyborg 啦，系嘛？ 系啦，有 Cyborg 啦，嗰对 嘢就。但系佢 Halloween 咁样，即系应该黐个贴上块面咁嘅啫，即系唔系 C G 整嘅，应该系咯。 系啊，好简单啦，就系。 系咯，喂，但另外嗰个搞笑嗰个机械人咁嗰个咧，佢仲话，诶，呢度影相系咪得我有红眼嘅咋？咁又有红灯咁啊，只眼系。阿新威话呢个演员系边个嚟话？ 嗰、那個係應該就係《盜墓迷城》一二三集嗰個男主角啊， 即係唔係新嗰套，即係唔係吳彦祖， 唔係吳彦祖。 哦，吳彦祖未使要做機械人嘅，係 應該係佢嚟嘅。 班頓細沙係咪啊？明話呢個叫做係嘛？ 係啊係啊，班頓細沙 叫咩？ 哦，即係嗰時都 OK 嘅，後屘變咗肥仔。佢話嗰時話咩嘛？話俾人搣啰柚嘛，俾嗰啲老闆。 啊 即係話公佈嗰啲事出嚟，跟住 Me Too， 而家佢出翻嚟 Me Too 嘛，即係係咪唯一一個男人出嚟 Me Too 咧？佢係係咯，咁就以後就冇嘢拍啊嘛，咁樣嗰嗰時咪拍過到泰山嘅時，我記得係咯。 啊， 我真人版泰山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搞笑噶嘛，佢嗰個係。係 啊 係 啊， 唔係正經嗰套喎，唔係正經嗰個人版泰山喎，大佬。 嗰套唔係正經嗰套，嗰啲嚟嘅啫嘛。 正經嗰套啊，咁。咁哇！而家走翻出嚟啊，拍呢個 DC 呢套電視劇係咪？ 係，仲要笠個頭。 嗯，咁佢唔知會唔會見翻人樣啦？唔知啦，係啦。 唔知啊， 因為佢機械人樣噶嘛，咁冇理由人樣，唔係頭盔嚟喎，應該。係。應該係機械人嚟㗎。係咯，冇得變翻個樣啊！應該係咯，係咯，唔係可能會呢個樣靚仔啲啊？係咯。 唔好啊！係啊。 冇咁肥啊！係咯，好咁到時再留意一下呢一套啦 ,DC 嘅新劇啦。咁 Titan 我哋一睇埋最後一集先同大家再講啦，今個禮拜未睇到。 應該睇埋 啦。係啦咁其實即大家如果喺網就應該今個禮拜追到嘅，因為 weekend 做。咁大家快睇咗先有 PFOP 出場。咁但可能係個夢嚟又唔頂咩都唔頂嘅啫，或者一個另一個 reality 嘅。 或者一個未來嘅預測都唔頂嘅其實。 即應該係個 alternate history 嚟嘅，即因為佢淨係得阿羅賓呢入到去嗰個結界咋嘛，咁所以其實嗰個應該係嗰個世界嚟嘅。系啦，你見到其他人啲髮型都唔同曬嘅，咁所以應該呢個係一個另一個歷史嚟嘅啫。咁但係都好睇啊！我理得你係發夢定做咩啫？我都想睇下羅賓打邊個係正嘅，係咯，係咯，梗唔係即係羅賓打黑玫瑰咩？唔通睇係嘛？睇過啦，嗰度鄭伊健做嘅係啦，咁啊唔好睇嘅嗰度係，咁啊嗰睇翻羅賓打蝙蝠俠正好多係啦。好，好，咁仲有冇水行俠？仲有冇嘢補？ 我冇啦， 即系我哋辗转讲好多礼拜啊，所以其实都 系呢个真系第一套咁跨 topic 讲三个礼拜差唔多连续。 咁今个礼拜又冇咗害命啊嘛，如果唔系应该可以补翻好多 水 行侠前作嘅历史啊，因为冇办法好可惜啦，系啦。咁我哋系有限公司啊，只可以补到咁多俾大家嘅啫，系啦。好啦，咁啊走，咁睇下如果大家再有咩资料提供，我哋就提供俾你啊。好，咁大家睇啦，呢个水行侠啊，系咯。咁啊，中意可以睇埋徐锦江嘅当然。